是害怕被拒绝，不敢直接，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，同样皱着眉，却又不同的滋味，同样皱着眉，各有孤单的体会。

包括失去，才发觉自己都爱你。 爱是你有，爱是与你，爱是有我，爱是有你， 请你原谅我的错。 Say a little something, my baby. 听你的 gone to summer days of you and I. Je ne sais pas quoi au lieu. C'est quelque chose que je n'aurais jamais imaginé.

such a crazy thing, like snow falling in spring. You know, every morning when I hear the birds start singing,想的

点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点是指向幸福，在回忆和猜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苦。 Angel.